古语有云，唔嫖唔知身体好，唔赌唔知时运高啊！ 关咩事啊？屌你！一个无定向、无主题嘅节目， 无主题听啦，咁声水。 一个冇既定主题、斋吹水嘅节目， 仲有咩？ 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嘅男人、男仔一齐上嚟吹水，广东广西。 二十、三十、四十， 逢星期二同你乱噏一趟。 咁多意見，使唔使嚟多聽？ 有冇春明啊？ 有冇嘢玩下？ 有冇嘢玩下？ 冇事搞下，我哋 大師都度緊，有啲咩？咩特別嘅嘢搞下咁樣，咁啊有啲好突破性嘅表演啦，大師應該會跳火圈啦。 大家望完啦、病完啦、過完節啦，就大出名啦。 冇錯，冇錯，冇錯。咁啊，同啲網友見下面啦。 係啦， 到時真係可以啊，有啲咩圖畫拎曬出嚟俾大師睇。 有咩唔妥嘅你就嚟啦。 啊 ，Red 搞大出名啦。 哇，呢次就大過上年嗰個波啦。 幾樣嘢啦， 上年就十。 Recasing 2014春明蔓延，2月23号星期日，铜锣湾皇室宝吾楼稻香超级渔港，会员每位350，非会员400。报名方法：电邮至 recasing@recasing.com.hk， 标题2014春明，电邮内请填上你嘅姓名、会员名称、联络电话、报名人数，我哋会回复你嘅付款方法。2月23号星期日，七时公候，八时入席，到时见。 稻香海鮮酒家， 咦，上市公司嚟嘅喎， 稻香上市嘅喎， 诶，我系系稻香上市啊， 咦，嗰啲餐饮股咁 啊，小心啲，小心啲，小心啲。 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re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我系杰斯。 喂，好，欢迎翻嚟呢个嘅今日讲古仔。 嗯， 2月18号嘅6:20， 系啦。 OK， 今日就其实就冇乜特定题目嘅，因为呢排都我都茫茫地啊。咁啊，所以就其实寻日就溜咗去睇戏。 咦，咁有閒情嘅知？ 睇出三級片。 咦，仲有三級片嘅咩？香港？ 梗係有啦，就係呢個《華爾街之狼》啊。 哦， 淨係華爾《The Wolf of the Wall Street》啊，係淨係華爾街咩狼之係咪華爾街之狼咧？ 係華爾街之狼， 華爾街真係華爾街色狼嘅真係。嚇咁、我唔會劇情透露嘅。咁啊，即係其實個劇情就好簡單嘅，即係簡單都好緊要嘅。咁最主要都系即系睇华尔街里边啲人，其实佢又唔系讲紧华尔街嘅， 系啊， 嗰间公司喺 Long Island 嘅，吓就唔系华尔街嚟嘅，就唔系喺华尔街吓，咁但系就好激嘅，咁最主要就系成出去围绕住三样嘢，第一样嘢就系贪婪， 系 冇贪婪就根本就冇故事啦，系咪？第二样嘢就系毒品， 系 吓就成出戏咧。啲毒咧就飞嚟飞去嘅，啲 cocaine 啊、丸仔啊，飞到不得了嘅。 嗯。 第三样嘢咧就性。 哦。 呢样嘢飞得更紧要嘅。吓、哦，嗰啲完全系party 形式嘅。 O K。 吓喺间公司里边啊，喺啲船河啊，咁样好犀利嘅。 嗯。 吓咁啊，即系其实好，即系当然华尔街啲人咧就睇人出戏之后就喺度讲啦，即系好多人讲话、喂，冇咁激噶、啊。啊！我哋喺华尔街里边嗰啲咧，哇！即系朝九晚五，放工啊，翻屋企，冇咁多姿多彩嘅咁样吓。咁啊 ，anyway 啦，咁啊，其实香港其实嗰个时年代唔系讲现代噶， 系 讲1990年嗰阵时啊，即系89股灾之后嗰几年嘅。 嗯 ，OK。咁啊，最主要咧，即系有几样嘢，即系我都唔知嘅。第一样嘢，原来系当年喺美国里边 sell Nasdaq 咧。个佣金咧系50% 嘅， 吓咁 系啊！即系你 sell 多个人买10万蚊嘢咧，你个佣金系50000噶， 咁紧要 系啦。咁啊，所以嗰个主角阿 Jordan Bradford 咧就系靠呢样嘢起家嘅吓、因为本来佢系都谂住做个啊，我唔会剧情透露，系唔好讲啦。吓、佢系靠呢样嘢起家啦。咁啊，50% 佣，咁点解会即系佢系叫做 penny stock 嘅？ 嗯， 即系嗰啲 last day 里边啲仙股嚟嘅。 嗯， 吓咁啊，点样叫人买咧？咁最主要咧就系贪婪咯。 OK， 或者贪婪咯，吓、啊，即系 有冇 Google 啊？嗰阵时 冇，佢冇提过 Google 嘅，冇、哦、提过 Google。 因为如果你话90年代初嘅 Last， 应该都仲未有 Google 啊。 Last 可应该有啦，应该有啦、 啊， 应该有啦。 咁我都唔肯定啦。即系总之佢冇讲过 Google 依间嘢出嚟啦。佢、做嘅嘢亦都唔系啲咩高科技板块嗰啲未有嘅。 嗰阵时未有， 即系嗰阵时未有啲咩高科技泡沫嗰啲未有嘅吓。咁、就即系成立咗间公司啦。应该系叫Stratton 嘅公司。咁好狼嘅性格嘅。但系咧就跟住嗰、那个即系真人真事改编嘅吓，嗰、那个 Jordan 咧就真系有呢个人嘅吓，系、讲到佢即系发到好犀利，一个礼拜嘅净系佣金都40-50万美金啊吓、跟住做咗好多一啲嘅price manipulation 啊，即系价格操控啊，咁、几分钟赚几千万美金啊，咁样系一个传奇嚟嘅、即系华尔街一个传奇嚟嘅，跟住坐监啦，咁你自己睇套戏你就清楚噶啦吓，咁、就讲佢啲糜烂嘅生活啊，揈头揈到咧， 甩咗啊！ 真系揈到甩，好好笑嘅，揈头揈到甩。喺个公司里边搞嘢啊，即系搞到系成公司搞噶 吓， 系、即系佢会请 Clinton 咁嘅形式， 佢会请啲妓女翻公司，咁40-50个，咁啊，哇，玩到飞起嘅、即系唔系 Clinton 都闩埋房门啦，佢哋成公司咁样玩嘅，好激嘅，好激嘅。咁啊，所以佢咧絕對係一出三級片嚟嘅。 哦， 咁啊，有幾樣嘢嘅，因為嗱、如果你要會睇嘅話咧，有一樣嘢係臨到最後咧，佢俾人 charge、俾人告嗰陣時候咧，有一樣嘢我想喺網上面查到啲資料，但係今日成日查都查唔到啲乜嘢出嚟，就係佢衰咗之後咧，佢係衰喺一間幾間公司嗰度 ，IPO 公司嗰度嘅。咁啊，其中一間咧就係、一間日本嘅公司嚟嘅，但佢好冇乜點提到嘅。我諗佢原本嗰本小説咧應該會提到嘅，但係佢出戲咧，其實佢唔係佢出戲令人舒服嘅感覺咧，即係除咗你讀啊黃島讀之外咧，佢唔似香港呢類似嘅戲，香港都拍過啦，咩奪命金啊，杜琪峰嗰啲咧，咁嗰啲咧係拍到好神化嘅。後面嗰啲咩地主會啊，好似呼風喚雨咁樣，但佢唔係，佢係完完全全係靠佢嗰啲 sales technique 嘅。佢啲 sales technique 就係將一個人嗰個貪念咧就拎咗出嚟。你買隻大藍籌，你賺幾多啫？一個幾毫？你買啲 penny stock 先幾嘅變幾毫子？但你係唔知道係咩公司嚟嘅，佢自己都唔知道係咩公司嚟嘅。咁啲人即係先幾變幾毫子，咁啊變幾廿倍，咁佢就撩起啲人貪婪嘅心嚟起家嘅。OK。咁就嗱，要讲就係话佢最后衰咩，咁其实冇问题㗎。如果你係撩起个人嘅贪婪，帮佢买啲 penny stock, 输钱，你冇犯法嘅。你係完全地冇犯法。咁但係佢犯法係咩呢？因为个生意越做越大。咁每分钟搵钱都搵得好犀利。咁跟住玩佢其实佢冇 mention 过，佢唔似啲夺命金啊嗰类香港电影呢，就讲好多才技啊，后面有啲幕后黑手啊咁样。佢其实成出就冇讲到嘅。就亦都唔需要 mention 呢啲嘢。因为成个股票呢、這个行业嘅结构其实相对好简单。就係有贪嘅人，有聪明嘅人。中间需唔需要一啲嘅大佬啊，有啲地主会啊类似咁嘅嘢呢，其实佢都觉得，即系马田史高西斯个导演都觉得其实唔需要，根本就冇可能系唔需要，或者冇呢样嘢。咁佢點衰呢？咁其實就係一啲嘅 price manipulation 啦，同埋跟住就洗黑錢嘅。 哦， 洗黑錢佢唔係幫人洗，係洗自己黑錢，因為佢太有錢啦嗰陣，太有錢，有錢得太緊要，唔識用啦已經啲錢。咁出戲就冇好咁樣 elaborate 嘅，即係佢點樣去揾錢啊？因為佢係一隻狼。OK， 但係佢自己唔承認，佢即係原裝正版嘅人咧就唔承認佢自己一隻狼嘅。咁就華爾街被嗰當時其實都唔係俾個綽號佢叫狼嘅、就叫做羅賓漢嘅。但係佢羅賓漢咧就係、叫劫富濟貧啦。佢就劫富濟自己嘅。嗱成出嘢都有一個好大嘅特點咧，就係話咧個男主角咧，即係嗰個 Jordan 咧係冇害過人嘅。 OK， 喺劇情裏邊咧冇話佢害過人嘅。即係。其实导演嘅心思即系话，即系你贪啫，跟住输身家系你嘅事，即系唔系代表佢做一个嘅 sales 或者 AE 咧系害人嘅 ，OK， 因为你贪心，而你唔贪心嘅话咧，你基本上咧冇人害到你，就系咁简单，咁啊点样衰喺边度咧？就系、IPO 嘅， 啊、因为佢搵好多钱咁、跟住食佢间公司呢就搞 IPO 市场、因为搞 IPO 市场呢係搵得仲多嘅係搵得仲多。咁、第一样嘢就係、第一步就係个 create 一隻 IPO 嘅股啦，一隻新股出嚟啦。咁、就其实喺现实里面呢真係呢间公司呢咁嗰几年呢佢係做咗廿几隻新股嘅。 哇、 好犀利嘅，全部都係细股嚟嘅。咁、就香港好多公司都係咁啦。有即係全部都有骑呢嗰啲公司嚟㗎。啲柔道學校啊，呢啲淨化即係水嗰啲系統啊，淨化水系統啊都有嘅。現實嚟講，但係睇出戲咧，講咗一間啦，就係、是、做女裝鞋嘅。我冇記錯叫 Madden 嘅、做女裝鞋嘅咁啊首先就整咗一間咁嘅 IPO 公司出嚟啦，咁啊叫人去買啦咁啊第二樣嘢咧就係話咧，其實開頭嘅時候咧，佢啲 IPO 咧就唔係公众发售嘅， 哦， 其实啲股咧系卖翻俾自己嘅， 卖翻俾自己， 就卖翻俾自己，即系四蚊，即系譬如四蚊一个 IPO 啦，咁其实佢系自己收翻嘅，佢自己收翻咧就用一个嘅人头户口嘅，我冇记错喺出戏嗰啲佢统称嘅人头户口咧叫 Flipper 嘅，有一个佢一个朋友 hold 住啲户口嘅，咁啊全部其实落翻喺个户口喺个户口嗰度，咁所以跟住之后有黑钱啫嘛。因为嗰个户口唔系佢嘅名字，但系啲钱其实系佢嘅。咁、跟住佢喺俾 FBI 查嘅话咧，佢要将个户口啲钱咧就拎翻出嚟咧，拎去瑞士嘅。咁啊好好笑嗰度又系，即系佢点样将啲钱一现兜兜嘅美金搬去瑞士咧，又系好好笑嘅。搵即系包括佢搵个人，即系成身黐满晒钱啊，咁啊过关啊咁样嘅，好鬼过瘾嘅。咁啊跟住就系 line up 嗰啲。受害者啦、即係第二步啦，第一样嘢你 create 咗个 IPO 出嚟啦，整咗间 IPO 公司嚟出嚟啦、跟住佢衰系呢间 Madden 公司嘅，即係实际情况都系嘅。咁、就第二样嘢呢就係 line up 一啲嘅受害者啦，即係投资者啦。咁点 line up 呢，其实佢呢个嘅 Jordan 最叻嗰样嘢呢，佢唔淨止系 sell 客，佢仲系 sell 埋佢下属嘅。 哦、 即係佢公司搞好多 sex party 啊、食白粉啊咁样呢，啲下属呢係好 buy 佢嘅。即係个个都系话因为跟咗佢就搵好多钱。本来呢就俾老公掉啊，哇个仔又冇钱读书啊，识咗佢之后呢每个礼拜赚几万蚊佣啊咁样嘅。OK? 咁跟住佢要 line up 一架嘅受害者啦。咁嗰啲受害者呢主要就係由佢嗰对 sales team 呢、去到 sell 佢哋嘅 ,sell 嗰班人。咁最主要都係话呢，嗱我哋有隻好嘢、我哋有一大堆好嘅 IPO, 呢、一隻其中一隻啦，就係咁呢隻呢间女装嘅做鞋嘅公司，咁、你买啦的咁样，咁你譬如你即係你佢班 sales 好叻嘅讲嘢，好识 sell 人嘅，真係好犀利嘅。咁跟住你又落搭啦。咁你就 pine up 咗成炸飛啦，即係譬如佢係個 IPO 個 issue 大概譬如係10億咁計啦，咁你其實你啲飛你數到㗎啦，即係其實全世界都係咁做㗎啦，香港一樣好 typical 都係咁做，你數晒啲飛啦，譬如係15億嘅，15億嘅，咁 allotment 嘅時候你 allot 唔到晒俾佢㗎嘛， 係 呀、你俾唔晒佢㗎嘛，即係你諗住攞10萬咁最後可能俾得個2萬嘅錢嘅股票你，咁、你唔夠㗎嘛，咁跟住就係第三個 step 啦，就係落利啦，即係唔係即係餘利呀，咁即係要同你講啦，嗱而家4蚊你攞唔晒㗎啦的，但呢隻一定爆嘅，呢隻一定爆，你唔爆呢唔得，因为我哋后面仲有好多隻做緊，呢隻一定会爆㗎啦。咁你又比较氹咗入局啦。嗱四蚊你又攞唔到，不如阿的你买贵少少嚟买啦。贵少少嚟买。咁、好多啲人呢即係譬如觉得就啲 penny stock 咁样，即係无谓同你拗一个几毫啦。咁、好啦，阿的阿耀尖你帮我买啦，总之我买齐100,000蚊啦咁样。咁佢又再 pine up 咗另一个即係嗰条利就係话冇得输 ,ok, 跟住我哋再 pan 咗另一个 tranche 嘅 demand 啦、即係话开头嘅时候 IPO 譬如係15亿，咁跟住喺15亿里面你发觉里面譬如有10亿係唔计价佢都要抢嘅、或者係高啲嘅价都会抢嘅，咁、我又知道啦会发生咩事啦，咁第三步已经係完成咗啦，喺个 PIPO 嘅过程里面呢完成咗。其实香港都系咁做嘅，即系唔系啲咩特别嘢嚟嘅。其实真系唔系咩特别嘢嚟嘅。咁跟住第四样嘢呢就系价嗰个操控啦，即系 price manipulation 啦。咁即系真系开始上市啦。 即係上咗版啊嗰隻嘢。咁佢就會用啲人頭 account 或者用啲假 account 呢，就將個價呢好慢好慢咁樣夾上去。 嗯， 即係比如4.1、4.2、4.3、4.4咁樣慢慢夾上去。咁咪氹啱啱講嘅第二個 chance 有嚿錢話可以高啲價都肯要嘅。咁咪氹嗰嚿錢呢就再慢慢同佢夾高個價嘅。OK， 咁呢樣嘢就係佢牽涉咗好多人頭户口嘅， 嗯， 牽涉咗好多價嘅一啲嘢操控嘅，嚇呢樣嘢全世界都一定係犯法嘅。OK， 啊咁跟住就最後一步，當然就係散貨啦。 係啦， 嚇最後就係散貨。 散就好，其實揼上去個盤好易揼嘅。 係啦， 即係盤，因為你揼盤就圍曬飛啦。OK。問題係散貨嗰下嘅啫， 即係佢嗰陣時講嘅就叫做sell high and shut the door 啊，即係總之我會走，因為呢樣嘢係好 sensitive 嘅，因為如果嗱你有個棚幫你搭咗上嚟，譬如4蚊搭到上12蚊啦，慢慢知就知道上14蚊啦，即係自己當然佢會買翻啲啦，嚇佢會氹人去再衝翻高啲啦，咁啊嗰陣時實際情況有啲客就發覺我話咗好似4蚊附近買，但到最後成10蚊先至買俾佢嘅，嚇咁但係你冇得出聲噶啦，因為你係講明就係話高啲價都可以買啦，都 OK 啦，咁樣咩叫高啲價啫嘛？4蚊到10蚊，佢話高啲咪得咯，都爭6蚊啫嘛。即係會即當時個法庭都有啲咁嘅投訴嘅，咁跟住佢就要散貨啦。OK， 咁散貨點樣散呢？咁當然係用人頭户口啦。但係喺美國咧，因為佢哋係比較 sensitive 啲嘅，佢哋唔敢即刻同一嘢懟落去嘅。即係譬如有12蚊到價啦，佢唔敢一嘢同佢懟落去嘅，佢會維持翻大概一個月嘅時間嘅。即係上邊企咗一個月嘅時間， 先至懟。 呢、這個就係又係個貪心啦。即係譬如你10蚊先至幫佢搶，你有12蚊其實有 profit 嘅。咁但係你當然即係氣就一定係咁做噶啦，有 profit 你梗係唔會 take 噶啦，大佬係咪先？嚇咁啊，因為後邊有班好強嘅 sales。是同你讲到是16蚊、20蚊㗎嘛。咁跟住佢就会慢慢喺啲人头户口里面呢就褪钱走嘅，拆褪股票走嘅。甚至乎嗰隻 Manton 呢，佢其实到最后呢佢都冇走到㗎。佢都继续揸㗎。佢都继续揸㗎。因为佢个佣已经食咗唔少㗎啦。佢继续揸。咁跟住即係我唔劇情透露啦，就係、是、本身嗰个设计嗰个鞋嗰间公司嗰个老细呢就起佢未住嘅。 Okay. 其实就佢系起佢尾住嘅，咁、但系嗰阵时佢间公司系其实揸咗只股咧85% 嘅，即其实揸晒噶啦， 揸晒、 但剩翻嗰啲咧，嗰、那个老细起佢尾住就踢晒出街，就怼冧咗个股价嘅。但其实讲得好似好激烈咁样，得出戏咧就冇乜点讲嘅，即系好轻描淡写嘅。最主要讲人嘅贪念同埋嗰个，因为有几句系好精辟嘅，因为啱入行嘅时候咧，咁佢系做个 A E 卖刀中上边啲股嘅，咁佢个上边个老细就不停咁叫佢打 call call 嘅，咁佢话喺呢一行里边，佢老细讲一句，就系真人真事啊，真系嘅呢件事，就话你要发达，你做 A E 发达要两样嘢，第一你要吸毒 cocaine，第二样嘢就系 masturbation， 你要打飞机，佢话佢自己咧一日要打，起码要打两次飞机，先至可以保持自己喺个市里边嘅动力嘅。咁又因为呢两样嘢，呢两句嘢咧，咁、那个主角咧，阿 Jordan 咧就做到足噶，咁啊吸毒晕咗啦，咁佢唔单止打飞机啦，咁啊乜都做齐嘅，好鬼过瘾嘅，咁啊所以即系另一样嘢就系佢就令到华尔街亦都系好多人学佢一样嘢，就叫做 pump and dump 啊，即系 pump。崩高个股价 ，OK， 跟住崩就掉嘅，咁其实成个故事啊，佢嗰啲 price manipulation 啊，就好简单嘅啫，就实际上即系譬如你香港情况都系好简单嘅，最复杂嗰样嘢就系、是，即系当然喺个操作上面就系嗰扎 flipper 嗰个 account， 佢点样走钱啦、啊，吓咁佢要运啲钱走啊咁样，咁香港亦都系个人都系面对呢个问题噶啦， 系 有扎钱我要点使咗佢咧，我要点样走咧， 同埋最复杂嘅一样嘢就系、是、究竟。喺个搭棚嘅时候，会唔会有人冧咗棚落嚟嘅啫？ 啊，佢唔会，因为佢啲 sales， 佢最主要嚟讲就系一班好忠心嘅 sales。而呢班 sales 系佢 train 过之后咧，系好 sell 得嘅。 系啦， 嗱，佢由出戏其实贯穿咗一个 questions 嘅啫，就系话我俾支笔你阿的，你点样 sell 翻呢支笔俾我嘅？你 sell 到咧就得噶啦，你 sell 唔到咧，你就跟我啦。我就教你咁样，成日贯穿咗就系呢一句呢一个 question 呢一个问题嘅，咁啊跟住即系当然 F 最后就佢都带出咗一样最后一样嘢就系话，其实佢系唔惊美国政监嘅， 佢覺得美國證監係流嘅，事實上美國證監真係流㗎嘛，咁佢淨係衰一樣嘢手嘅啫，就係衰 FBI 手嘅啫，因為 FBI 呢都幾強嘅，因為佢即係我唔劇情透露啦，真係唔好劇情透露，就越講越多㗎啦，咁所以 FBI 咁之後事後即係真個人就俾人抽咗之後呢，即係好多人都訪問返啲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嗰啲 regulator 啊，或者 FBI 咁樣嘅，咁亦都係非常之白痴嘅，譬如美國個 Stock Exchange 就話、其實經過咗今次 Jordan 呢個人之後呢，佢哋受咗好多個教訓、即係原來喺一啲 Penny Stock 嘅世界裏面呢都有咁多詐騙嘅，咁佢以為淨係 Wall Street 或者 Dow Jones 裏面先會有，原來唔係，咁但係唔緊要啦，經過今次教訓之後呢，咁佢哋就知道啦點樣防範啦咁樣，但係到今時今日呢，就係佢哋防範呢就係靠兩招嘅啫，第一樣嘢就係佢哋有個monitor 嘅系統，第二樣嘢呢就係話佢哋有好多年經驗去 expose 呢啲咁嘅 case 嘅。 咁馬加夫案老實講返返嚟現實馬加夫案都係。 即係跟住就俾人質疑啦，就係話呢你做嘅嘢呢淨係 prevent 緊以前嘅嘢、你係 foresee 唔到未來嘅嘢。咁所以呢啲問題其實一路都有發生。咁呢出戲其實有人講嘅話就係話呢，如果你擺美國人睇呢，佢會覺得Wall Street 係一個好紙醉金迷嘅世界，又冇乜錢，到你發達可能係兩三年嘅時間，而個發達程度係講啱講呢，就係話個男主角就係啲錢唔識使㗎喇，已經唔識使㗎喇，即係一億兩億求其分零兩分鐘就賺咗返嚟。咁對美國人嚟睇，佢就覺得華爾街係一個紙醉金迷嘅世界，不嬲都係咁㗎啦。對美香港人嚟睇呢，即係我睇完之後覺得好入咗喎，嗰啲字好弱咗喎，搵隻 IPO 出嚟吹大佢，搵扎客返嚟崩行個價，跟住喺嗰上面散貨，因為佢散貨嗰度呢佢都冇講㗎，其實喺美國呢就佢好小心啱講咗呢，佢哋要將個價浪咗差唔多成個月㗎，即係佢唔可以即刻崩上去打落嚟一日時間，佢即係一定會查嘅，咁佢就話佢即係真實嘅情況就係話呢，佢哋都用一招嘅，有啲客户譬如想沽，即係你十蚊先至幫我買嘅，就價十二蚊我想沽嘅，佢哋唔聽電話嘅。佢哋唔聽電話，即係好似香港窩輪一樣，佢哋唔聽電話嘅，聽得電話嚟嗰陣時候價已經開始跌緊㗎啦，咁樣嘅。咁第二樣嘢即係如果你話香港人睇呢，覺得嘩啲招弱咗喎，我哋睇過啲奪命金嗰啲，有咩地主會呀，係咪奪命金，我唔記得邊出戲。 唔記得咗。 又有個曾江裏面有好似嘩好似神一樣嘅人。咁你原來咁簡單，一條僆仔三十零歲叫做有啲少少樣，好多師奶 fans 咁樣，咁你就得㗎啦咁樣。香港人會睇會覺得啲招唔夠激嘅。但大陸啲富二代睇我諗佢一定會睇嘅。佢就好開心啦，佢哋夢寐以求嘅嘢就係咁樣啦。嘩即係你諗下，佢哋喺間證券行裏面叫四五十隻雞一齊玩嘅、即係唔使閂埋門嘅，一齊玩，有啲女同事喺度一樣係咁玩嘅。呢啲富二代就最追求呢樣嘢啦，佢嗰啲咁嘅美國嗰啲妓女都仲係好入㗎嘛，喂我哋仲可以有啲女明星啊，四五十件女明星啊，七十件女主播啊，用乜嘢 call 返嚟啫，係咪先錢咋嘛、所以對於大陸啲富二代呢，佢應該好鍾意睇出戲嘅，揸林寶堅尼啊，揸即係自己個直升機，跟住又唔識揸，就咁唔識停啊，即係飲即係 high 咗啊個人。一開場就係㗎啦，即係食白粉食到嗨晒，咁架直升機唔識揸，你要怼落去囉，拍機咪就咁怼落去，怼喺自己屋企嗰度咪得囉。 係啦。 咁富二代就好啱睇嘅。嘩坐咗游艇197尺嘅游艇出海，跟住怼落去囉，成隻游艇沉咗嘅。好啱 feel 嘅。咁但對於我嚟講，我覺得即係話即係有冇乜特別大意義嘅成出戲，即係覺得就係話橋唔怕舊囉。呢啲嘢其實喺今日嘅港股裏面日日都有發生㗎啦。 個市場好。 係咪 係囉。 啲莊家即係仲冇咁煩啦，啲莊家要啲人頭户口掉褪返啲錢出嚟。即係其實係好肆無忌憚嘅香港。尤其是國內呢，莊家直頭當視法律如無物嘅。咁錢係我㗎嘛，擺喺你度咁我攞返囉。 我啱㗎。 咁你攞返跟住我擺落我 account 咯，咩 呀。當日我講到明係借住你個 account 嘅嘛。 咁當日講到明㗎啦，咁而家隻嘢做完，咁你俾返錢我就係咁簡單咗嘛。咁但係佢哋即係佢始終即係美國人對呢方面呢好敏感嘅，所以 後半節套戲呢講好多幾多嘅情節呢都係講緊嗰啲 money laundry 嘅嘢嚟嘅。 嗯。 搞得都幾過癮嘅。嗯。即係真係搞得幾白痴嘅。即係你如果你話你真係有咁多錢去蚊去 lawn, 去洗嘅話呢即係你唔會咁低能嘅。係低能到不得了嘅、哦。你估嗰啲招係低能到不得了嘅、 哦。 到最後最好嗰一招就係、是搵个人求其拎个夹拎过去囉1000万美金一个夹会推过去咁就算啦唔好搞咁多嘢啦。 好似以前深圳拉落嚟香港。 係啦就咁 一个澳门洗。 跟住就话 洗完拉返上 去。唔係、啊、你一个人唔够㗎喎一个人一个夹咁拎唔晒啲钱㗎喎。夹唔係老豆老母囉咁成家咁就过关咁样。咁好我一个人嘅。咁都三个钟头戏都值得睇嘅因为就。 三个钟啊 三个钟啊不过唔会觉得好闷嘅。 嗯。 唔会觉得啊 ，sitting 风云啊， 哦， 多谢有网友，哦、就系 sitting 风云啊，咁、嗯、就唔嗱，你唔好谂就系好多计谋啊，嗯、即系个男主角同 FBI 啊，同 SFC 啊，好多斗智斗力啊，系冇嘅， 嗯， 个男主角基本系一个好好嘅 sales， 嗯， 就系咁简单嘅啫， 嗯， 佢对其他嘢咧，佢完全唔识嘅， 嗯， 就冇斗智斗对斗智啊嗰啲咁嘅嘢，完全唔同香港啲戏嘅， 嗯， 吓咁啊，但系睇起上嚟咧系几舒服 ，OK 嘅、嗯，即系三个钟你觉得好快过嘅。 不过而家 你开头睇佢哋食白粉啊，叫鸡啊嗰啲嘢，好鬼得意嘅真系。 不过而家搭棚嗰度就难咗好多啦，即系套翻落现实去讲，冇咁搭得咁高咯。只可以讲， 因为点解咧？因为个男主角 Jordan 咧就做得好好一样嘢咧，佢真系有班推心置腹嘅兄弟嘅。吓犯法都帮你做嘅，即系当然佢哋系唔知道犯法啦。嗰班、嗯、其实嗰班全部都系喺啲佢哋乡下里边咧做啲好低嘅工作嘅咋，吓系俾佢撩咗出嚟，个个变咗华尔街 top sales 嘅，吓、 嗯、 所以成班对佢咧即系好推心置腹，咩都会做嘅，用我 account 就用啦、嗯。你在香港你唔同咧，庄家一定。计过噶嘛？ 系啊， 喂，用你个 account， 喂，你走咗咁点啊？ 计到好尽 嘅。你走咗，咁我咪蚀晒，咁咪计到好尽。咁你用得嘅人其实好少嘅，咁但系佢唔同，佢用得好多人嘅可以。 同埋俾货你，老实讲，哇，你真系 系啦，人即系因为全部钱我真系摆落去嗰所谓个 flipper 嘅 account 嗰度嘅。 你走 嗰度系几亿美金嘅。 你走咗个棚货，咁啊成个棚咪冧晒。 系啊，咁啊，即系跟住当然有 follow up 啦，咁啊佢就坐咗、嗯、要坐三年监嘅，但系实际、嗯、即系真系嗰个人咧就坐咗廿几。个月监嘅啫，但系跟住佢出翻嚟个生活都好奢华嘅，因为好多钱其实已经走咗噶啦，吓咁啊 ，FBI 叫佢罚嘅啲钱咧、 嗯， 好似最后 FBI 叫佢赔1亿美金嘅、 嗯， 但最后都冇赔到嘅，即系佢话自己冇钱咁样，咁啊跟住佢出翻嚟呢十几年都系搞啲即系同我哋一样啦，搞 seminar 嘅、 哦， 搞 seminar， 但系佢都系收得贵嘅，佢收一场 seminar 咧系3万美金嘅，好多大公司揾佢教嘅，因为佢系一个好好嘅 sales。佢、 嗯、 一个好犀利嘅 sales， 你即系当然做戏咁做啦，但系你睇佢 sell 嗰啲 penny stock 咧，嗰啲仙股咧系 sell 得好犀利嘅，将一个人嘅一啲嘅贪念咧，系咁掠，系咁掠咧就掠晒出嚟嘅，吓咁啊，所以好多啲大公司 train 啲 sales 咧。都会揾佢搞啲 talk 嘅，吓咁啊$30,000一个 show 嘅， 哇哦， 几好揾嘅， 几好揾哦， 几好揾嘅，因为成套戏里边啲人咧都系真人真事，当然有啲改啦，有啲改啦，但系好多全部都系好多真人真事，连个其实最后咧，如果你有留意咧，最后咧真嗰个人咧、那个 Jordan 咧系有出场嘅，最 系啊， 系有出场嘅。 咁 得意，系几过瘾嘅，里边啲嘢，吓亦都系即系华尔街到而家嚟讲系一个。颇系传奇， 哇！呢套嘢搞到我心欲， 有啲心欲嘅 ，OK 嘅，你可以尝试去睇， 系 因为最主要就系话佢系一个冇乜 technique 嘅人、 嗯， 股票对于佢嚟讲，实在佢真系唔系好识嘅，我觉得佢真系唔系好熟嘅，不过佢把口，佢个样，佢真系杀到人嘅、 嗯， 就得噶啦，吓成出亦都啱讲啦，最吊诡嘅就系话冇一幕嘅劇情系话佢害个人嘅， 嗯， 即系你唔会见到有啲人喺度喊苦喊忽，哎呀，你输晒我啲钱啊，咁系冇嘅。啊、所以喺个导演嘅眼中咧，其实佢只系一个 sales、 嗯。 不过到最后佢做咗 price manipulation 同埋呢个 money laundry 洗黑钱，所以佢衰咗嘅啫。如果唔系嘅话咧，佢到今时今日咧继续可以 sell 嘢嘅。 系 吓、几个人嘅你可以睇嘅。 嗯， 几个人、 okay、 不过三个钟咯，就耐啲咯。 嗯， 系、啊、OK 噶，你睇下。 好啦，讲咗成节戏啦。 好啊， 下一次讲下事啦。 讲下事。 大家好，我系 Kevin Ho。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com。 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